新传媒新华电台 Capital 九五八城市频道，现在用五幺报告简要新闻。本地新增加1732起冠病病例，单日新病例死亡两个星期，回落到2000起以下。另外有一个人病逝。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其中38起新病例由境外输入，其余的是本土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微升到 0.81。李显龙总理呼吁公务人士全力支持或者推举为第四代团队领导人的财政部长吴顺才甲伊的团队。李总理昨日伫全国职工总会举办的劳动节集会上发表演说时强调，吴顺才将肩负重任，在一个充满无确定性的全球环境下面领导我国，所以伊需要内阁同事的全力支持。同时也需要公务人士甲伊以及第四代团队继续合作。吴顺才即伫发言的时宣布，伊甲第四代团队将伫无偌久了后正式启动计划，为新加坡未来十年甲计后的发展制定路线图。吴顺才指出，这将是第四代团队的一项重大任务。伊也承诺，伊甲团队会尽力加强人民行动党甲即种的共生关系，以及罗主政的合作。另外，即种秘书长吴志明讲，已经设立企业培训委员会的雇主，伫今年八月起会使申请补助，予员工掌握所需要的技能，提高生产力。在劳动力市场，真多公司真欠用员工日常调工资来留调职员，甲吸引新职员一时，本地有招聘机构发现，薪水调整幅度会使高到15%，其中跳槽的员工薪金会增幅第一悬。我像卡的情况，在制造业甲金融业等的增长领先第一明显。顶一周末的劳动节拄着开斋节，连续四日的长假，即使过去两日有将近28万人通过五国陆路关卡出境。移民与关卡局发表报告讲，预计数落来几那日将有大批人倒转五国，当局呼吁去旅游的人最好规划倒转的时，尽量避开高峰的时段。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贝洛西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达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贝洛西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访问乌克兰级别地区的美国领导人。简要新闻报告完了。